田廉向首相岸田文雄辞职，并且获接纳，系继前经济再生担当上山际大治郎、前法务大臣叶利康宏之后，岸田政府唔够一个月之内第三位辞职嘅阁僚。岸田文雄就此致歉，话自己责任重大，佢计划喺听日正式任命志田嘅继任人。共同社报道，志田廉相关政治团体相继传出曾经提交以已故人士为会计负责人嘅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在野党认为志田作为政治资金主管阁僚嘅表现并唔合格，连日喺国会要求佢辞职。岸田在近几次的民调的支持度一直低于 30%， 而叶利康宏和志田廉同属执政自民党的岸田派系，分析相信今次事件将会进一步打击岸田的管治威信，在野党派亦都将会严厉追究岸田的任命责任。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星期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張天賦， 最影響到我的外語歌手呢，我想就是 Bruno Mars 啦，因為當時很想練個高音，其中一個我會模仿的對象呢，就是 Bruno Mars。 第33屆國際流行音樂大獎投票期來到最後一天了，即刻登上 rthk.hk 投選你心目中最喜歡的歌手和金曲啦。 音樂無疆界，面向全世界。 起底犯法的，转载起底信息都是起底，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下转载起底信息都是犯法的，最高可判罚款100万元和监禁5年。记住，转载要负责，起底有刑责，网上世界不是无法可依。 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又在星期日晚上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2000靓歌呢，我和 Vince on piano 和 Boris Hello Boris 咧就會彈吉他啦，又又敲擊樂啦嚇等等。點解咧？因為我哋要組織一個民歌隊，因為我哋讀書嘅時候咧，亦都好多朋友咧都會組織民歌隊。就算唔組織都好啦，唔識彈都好啦，都會聽喺學校啦，會有好多同學會揸著吉他，好似而家咁樣啦。系咪啊？我拎个吉他埋啲先。呢个吉他咧系我咁多个吉他咧，即系好多好多个吉他之中嘅，即系最原始嗰个嚟嘅，系嘛？都声都几亲切啦。 奈伦啊，奈伦吉他 系啦，即系奈伦吉他意思即系话咧，嗰啲线咧有啲人叫鱼丝线吉他啦，好似啲鱼丝咁嘅。咁所以发出嚟嘅声音咧系温和好多嘅，咁啊啱晒咧我以前读紧中三嘅时候。最初我擁有的第一個吉他就是這些魚絲線的吉他，因為我第一次在中三的時候就參加了民歌組，民歌組呢全部都是彈這一種很抒情的吉他。 Vince 呢未必知道，但是他已經 feel 了很多，因為是在 church 那裡很多人都彈這一種吉他的， 是 不是？是的。今天我們一起夾民歌了，全個節目由現在到12點我們都會唱民歌，横掂都系咧，有啲纪念价值。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喺即系 public 嘅，所谓 public 咧就系学校里边嗰啲同学啫，吓，即系都有几班人喺度嘅，就唱呢一只歌。点解咧？因为当时系一个班制嘅民歌比赛，第一次我同我嘅同学 Philip 一齐咧就唱呢只叫做 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我永远都揾唔到第二个你噶啦。原本咧就系 The Seekers 一对民歌队唱嘅，而家揾翻呢啲旧嘅情怀，睇下揾唔揾得翻呢啲 feel 先。嗱 ，OK，Vinci。There's a new world somewhere they call the promised land, and I'll be there someday if you would hold my hand.I still need you there beside me, no matter what I do, for I know 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There is always someone for each of us, they say, and you'll be my someone forever and a day. I could search the whole stay by my side. When I walk through the storm, you'll be my guide, you'll be my guide. If they gave me a fortune, my pleasure would be small. I could lose it all tomorrow and never mind at all. But if I should lose your love, dear, I don't know what I'd do.我不敢数啊，几多年前嘅，我第一次唱呢只歌应该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一定是超过添，超过。咁当年就真系中三嘅时候，第一次嘅班制民歌比赛，就开始咗我民歌嘅岁月啦。叫做 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如果大家想听咧，就想去网嗰度揾 The Seekers 啊，呢一队澳洲嘅民歌队。阿 Vince。民歌对你来讲有什么感觉呢？你几时开始接触 復喪嘅？ 識咗你之後， 真係啊！即係之前你完全冇唱嘅。 之前咪喺教會彈詩歌咯。 哦， 係啊，因為我叫做第一個音樂工作啦，都真係。是民歌餐厅嘛， 系啊， 所以真系识咗你之后就 咁啊，好得意嘅。我诶即系曾经开过一间民歌餐厅啊，咁啊原因咧就主要唔系想食嘢，系想餐厅里边有一个地方，好多中意民歌嘅人可以喺嗰度聚啊，咁啊就邀请咗阿 Vince 咧，就同我哋唱歌。咁啊， 弹琴嘅啫。 系啊，弹琴仲系弹琴都可以唱民歌嘅，唔一定要弹吉他嘅。咁所以咧。Vince 咧，今日咧都会 join 我哋个民歌组合啦，弹翻你喺餐厅嗰度自弹自唱嗰啲民歌得唔得？ 嗯，好啊，好啊，呢一只咧我觉得好好听嘅，叫做《伤心的小鹦鹉》。 我老友记啊 ，Bobby Chan 嘅歌， 系啦， 陈迪康。因为呢只歌原本是一只英文嘅民歌咧，叫做《Me and the Elephant》，而家咧就叫做《伤心的小鹦鹉》。 初初相识那日恋一日，同去看斑马与大笨象，大树下又抱不眠日，听鹦鹉的歌唱，共你彼此欣赏快乐，我俩共赏，求再与你相见已变做愿望，漫步骤雨下淡然尽望。听鹦鹉的歌唱，难再与你相见，你他乡奔往，盼会有书信，我日望夜望，身边的知己都咁样讲，只会心凄怆，我的心真的充满凄怆。我每次都会抱抱那白绵羊，笼中的小鹦鹉不肯再歌唱，伤心的小鹦鹉想起你不歌唱。找天砌床，玉照通通销毁，只剩得三几张，求与你相对，一张摆放，将一张摆于衰床前，一张我身边放。那天天清风爽往昔快意再响，小鹦鹉今生再不歌唱， 好嘢好嘢。另外有好多回忆嘅，呢一只叫做《伤心小鹦鹉》啦。咁系原本头先讲过啦，有一只英文歌叫做《我与大笨象》（Me and the Elephant）。咁啊，原唱者你识唔识佢啊？你识唔识噶？应该识唔到啊，因为你入嚟唱歌嘅时候咧，佢已经应该就即稍稍离开咗乐坛，咁就去做音乐制作嘅，即系做幕后吓。咁佢叫 Bobby Chan， 陈迪康。陈迪康系以前咧就系最最早期嘅就系我嗰啲民歌友嚟嘅，即系我成日同佢夹歌，我啦同佢啦，同佢细佬咧叫 Peter Chan 啦，同埋阿 Brenda Low，我哋好熟嘅。咁啊，成日走埋一齐咧，去夹民歌，即系玩嘅啫，唔系话要表演啊啲咁。咁但系佢到咗而家都冇放弃到音乐， 我做一啲音樂製作， 咁佢仲唱唔唱歌㗎？而家 好少唱㗎啦，好少唱嚇。有機會啦，佢如果知道佢喺香港，一定捉佢嚟。好啦，咁啊，傷心小鸚鵡之後咧，我哋又翻嚟比較再大家熟悉啲嘅。其實咧，我就如果接觸廣東歌咧，廣東嘅民歌咧，即係佢冇自己話係民歌，但係咧，阿 Sam 咧，許冠傑咧，其實好中意唱民歌嘅。點解咧？但係佢又好叻咧，將嗰啲民歌 feel 嘅歌咧，就變咗做流行曲，一半一半咁啦 ，crossover。譬如話以前佢有兩首我好記得嘅，一隻叫 Streets of London， 佢咧就我哋喺度唱緊即係好民歌嘅 Streets of London 咧，佢又已經咧灌唱片，然後一對 band 咁樣嘅，咁錄咗啲唱片啦 ，interlude 啦，咪好多嗰啲 interlude 就唔係民歌啦，但係 Streets of London 係嘛？仲有另一隻就重民歌啲嘅，就同阿陳秋霞唱嘅，就叫做 One Tin Soldier。Listen, children, to a story 嗰只㗎，咁係好出名嘅民歌。咁所以咧，許冠傑後來開始唱粵語歌咧，佢都有一隻我好中意嘅民歌 feel 嘅歌，就係、是《浪子心聲》。我哋揾阿 Boris 唱啦，今次。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禅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声假，空得意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最乐也。天落下，名利息间似雾化。 哇，系唔系净系好听啊？好有回忆嘅味道。因为 Boris 好少喺度唱歌啦，又最多都喺同我哋弹下吉他、打下 percussion， 同埋监制下我哋啲演唱会。今日咧就真系一唱民歌咧，就大家掀起翻嗰种即系怀旧情怀、 回忆 啦。阿波啊 ，Vince 你知啦， 知啊。 我点样识嘅 Boris， 你知唔知？ 咁又真系 唔知啦，慢慢讲俾你听。一定是跟民歌有关， 又是那些民歌的武林大会那里见到的。 是啦不是就是我做评判。 哦你做评判。 是啦那是哇这个真是惊为天人。这么有音乐感的这个。 这个后生仔。 这个后生仔啊真的。不過咁啦，我今日咧就負責咧就唱好多英文，即係中文我都會唱，但係嗰啲英文嗰啲好舊嗰啲民歌咧，就即係我唱最多。我諗可能全香港我唱得最多嘅嚇，咁所以咧，我而家就揾一隻咧就真係耳熟能詳嘅最傳統嘅英文民歌，原本係 John Baez 嘅歌，就叫做。There's a calf with a mournful eye. High above him there's a swallow winging swiftly through the sky.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 Laugh and laugh the whole day through and half the summer's night.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Stop complaining, said the farmer.Who told you what have to be? Why don't you have wings to fly with? Like the swallow so proud and free.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 Laugh and laugh the whole day through and half the summer's night.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Calves are easily bound and slaughtered, never knowing the reasons why, butWhoever treasures freedom like the swallow so proud to fly.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 Laugh and laugh the whole day through and half the summer's night. Donna, Donna, Donna, Donna.Summer's night.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Thank you.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泰国曼谷最后一日总结整个行程的时候说，对成果感到满意。他说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证明香港重返国际舞台，亦都是他作为行政长官之后的首个国际会议，能够利用今次机会接触不同经济体的领袖，目前积极寻求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李家超说，昨晚有大约30名当地商界领袖和商会代表出席由他主持的晚宴，再次向他们介绍香港的优势。他向出席人士提到，虽然香港的防疫措施仍然有规限，但是整体方向是会尽量减少限制。国际榄球赛事接连被发现播放国歌的时候出错，港协暨奥委会正是制定新指引。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黄敏超透露，制定程序已经进入最终阶段，啱啱过去的星期五已经同政府完成磋商，计划听日或者后日向所有属会发出邀请，就新指引召开会议，不排除政府或者会提供标准国旗、区旗和国歌给参赛队伍使用。黄敏超指出，相关跟进工作和责任应该落在最前线上，因为他们最了解即时状况，如果发现错误，最高负责人需立即向大会反映，终止错误程序，并且向着摄影机表态。港协暨奥委会名誉副会长贝君奇说，现时各运动总会内部已经有指引，定明如何带同正确区旗和国歌版本与主办方交接，亦都会在彩排的时候检查。他认为若果指引清晰以及有合理分工，应该可以避免出错。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开锣，有球衣店说，由于今届赛事在冬季举行，球迷可能未感受到气氛，球衣销量只及以往的八成。旺角一间球衣专门店负责人说，顾客的购买模式和疫情之前差不多，会到店内选购。他又说，今年可能是阿根廷球王美斯最后一届出战世界杯，阿根廷球衣销量最好，价格亦都越来越高，而其他球衣的价格与以往差不多。接连传出政治与金钱丑闻的日本总务相志田廉向首相岸田文雄辞职，并且获接纳，是继前经济再生担当上山际大次郎、前法务大臣叶梨康宏之后，岸田政府不够一个月之内第三位辞职的角僚。岸田文雄就此致歉，说自己责任重大，他计划在听日正式任命志田的继任人。共同社报道，志田廉相关政治团体相继传出曾经提交以已故人士为会计负责人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在野党认为志田作为政治资金主管角僚的表现并不合格，连日在国会要求他辞职。岸田在近几次民调的支持度一直低于 30%， 而叶梨康宏同埋志田廉同属执政自民党的岸田派系，分析相信今次事件将会进一步打击岸田的管治威信，在野党派亦都将会严厉追究岸田的任命责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星期二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查案是需要想象力， 估计这个女仔很大机会是她同乡。 观察力， 你确定是这里？ 爆炸全喺 CCTV 消失嘅盲点区，只有呢条小路。 好判断力， 正常人肯定会觉得唔对路，会反抗，佢走唔远噶。如果真系出咗咩事，肯定就喺呢一头。 想学查案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而家嘅展览真系越嚟越有趣，你有冇谂过，原来地下嘅泥土都可以变成艺术品呢？ 讲紧嘅就系艺术家李美娟即将举行嘅个人展览，而呢啲泥土全部都系从太平山不同地段嘅工地收集得嚟。 我逢星期一行嘅范围就系喺中环一带，经过一个地盘咧，就同个叔叔倾开，佢就话，因为要起几十层楼嘅时候，个桩一定要打得好深，所以佢要先掘咗啲泥上嚟落桩啦。咁佢话其实呢啲就系香港原生土，喺佢呢个启发底下。我就觉得在一个这么重心的地方，原来还有一些地下面的泥是属于完全没有动过的香港的原生土。 今次 Carol 将展览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会将泥土融入自己的创作风格，另一边厢就会带少少实验成分，让大家更加深入地认识香港的原生土。 例如我要试一下那些泥土没有筛到的时候，它燒了1260度是怎樣呢？篩了80的時候它又是怎樣？因為篩走了一些雜質，它出來的相貌也都不同，質地也都不同。我又會用泥土來做一些顏色的試驗，燒了10個不同的溫度，看看它出來的顏色或者質地又有什麼變化。所以有一部分是一些實驗性的記錄來的，主要原因是我要了解我收集回來的泥土仲可以做啲咩？ 围城净土李美娟个展， 12月6日到7年1月13日， 香港艺术中心10楼 The Gallery。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思想会如愿，天天见，思想潮念。千千遍盼望实现，我每天盼望会面，与你挽手看浪涛亮星闪，爱意每天向星空再祈愿，千千遍盼望会面，顺借恋爱渐实现。有两次不见越来越心酸，对镜说半天，思想会如愿，天天见，思想潮念百千转。今晚星光闪，细看你百遍，似半醉浅笑面，手握诗篇兜转，却不懂得怎去实践。昨夜会面，已说到口，却又自乱。我察觉心跳越来越急促，看你看半天，我不懂说情话送温暖。今晚星光闪，细看你百遍，似半醉浅笑脸，手握诗篇兜转，却不懂得怎去实践。昨夜会面，已说到口，却又自乱。我察觉心 跳越来越急促，看你看半天，我似想会如愿，天天见，似想会如愿，天天见，似想会如愿，天天见，似想会如愿，天天见，似想再如愿，天天见， 好熟咧吓！以前靓哥再重聚，今日咧我哋有一个自己嘅民歌队嘅小特辑，就系我同阿 Vince 咧，同埋阿 Boris。阿 Vince， 呢只歌你熟悉啦，不过原装正版系咪咧？头先佢只歌咧就系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嘅中文版，即系我自己独有，我哋独有，因为香港亦都未出版过嘅，咁啊系一只将。旧的英文民歌改编了做广东歌，好了，不如这样，我有提议，你就以前少唱民歌，将刚才的歌唱回它，唱原装正版英文，我们和你 好 好 OK，Vince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When I want you 民歌呢原来可以 jam 的，即是我喜欢唱民歌的原因就是你可以完全不需要夹，我们没夹过，你都估不到我们这样夹法，哇好听的，即是这样唱法，以后你唱主音啦，因为为什么呢，以前呢我初初出未出道之前呢就在学校组织民歌队了，我们组织了一队五个人的，我和一个女仔，那个女仔就是黄以嘉啦，唱心事的黄以嘉，咁佢有一把好靓嘅声音，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可以重夹翻咧，我都要揾你啦，揾你加入，组织重新组织一队民歌队，哇！呢个系我梦想嚟，好唔好啊？同埋咧，突然间谂下，哇！即系唱得好开心，如果有机会吓，我哋开一场演唱会，纯民歌嘅，中文英文都得，嗱，譬如话。头先系 Dream 啦，咁啊英文嘅民歌啦，传统嘅即系 Everly Brothers。咁但系虽然 Everly Brothers 当年咧冇话系即系用民歌姿态出现嘅，但系佢喺流行榜嗰度嘅。 咁但系日后咧，所有唱民歌嘅人都会唱《Dream Dream》呢只歌嘅。咁啊，所以有啲歌咧，我觉得系即系既是流行曲，但系民歌味道。譬如呢一只啦，曾路德嘅呢只歌，我记得咧有一年去中东嘅拍呢啲嘅叫做即系嗰啲观光旅游特辑咁样啦，应该介绍呢个约旦啊。咁我就打咗呢只歌去拍。我就唱了这首歌，唱了曾路德的这首叫做《那一天》。再见旧友，感触万千，旧日笑声似在眼前，聚聚往日旧情意，问问抱怨与心愿。世界在转，星光在闪，万物也适应自然。现在你或未如愿，命运每天都变迁。得这默契，轮流转，风光变。失这莫忧，仍能等那一天。以往大志，今天没展，旧日理想我没发愿，但是以后或如愿，梦幻理想在前面。再见旧友，感触万千，旧日笑声似在眼前，聚聚往日旧情意，问问抱负与心愿。世界在转，星光在闪，万物也适应自然。现在你或未如愿，命运每天都变迁。得这默契，轮流转，风光变。失这莫忧，仍能等那一天。以往大志，今天没展，旧日理想我没发愿，但是以后或如愿，梦幻理想在前面。那一天真的很短，好像这歌一样短短地。所谓那一天呢，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一日，某一日好记得的。当然个个都不同的啦，是不是？我这个那一天呢，就是在中东的地方，我从来没去过的，当时哇，真的好特别。在那些叫做那些遗迹那里，很漂亮的，没人的，没什么游客，我们去那个 season， 就那些柱啊，那些 ruins 啊，那些这样在这里，哇，很有味道。我仲影咗张相，咁后来好中意张相咧，就将佢张相攞做咗条唱片封面添，我好记得啊。咁啊，揸住个吉他咁样，叫做那一天。多谢曾路德嘅呢只歌嚟。咁诶，翻嚟头先啊 ，Vince 唱过 Boris 啦 ，Boris 你又问歌有啦。Vince 我又讲一讲啦。头先我即系认识嘅 Boris， 即系我哋而家团队嘅一个重要部分嘅重要一员啦。当日就系参加呢一个 城市民歌创作比赛， 第二届， 第二届冇错， 系啦，就系香港电台嘅城市民歌创作比赛第二届，我仲记得嘅。咁我当然系评判啦。咁参赛嗰度咧，就突然间有一个自己揸住吉他， 吹埋口琴咁啊， 吹埋口琴，哇，成个 Bob Dylan 咁嘅。咁佢唱咧就 唔係即係唱我哋熟嗰啲咩嘅舊曲新詞，係新曲新詞做啊！ 啊，自己作嘅 係啦，即係而家 Vince 彈緊嗰只咧，就叫做《城市民歌》，即係我嘅歌嚟，我嘅主題曲。咁但係咧，呢只歌就引真係我覺得好有意思咯。我有意思就係、是、即係我哋主辦咗呢個比賽，即係發掘咗好多新嘅歌同埋好多新嘅人，同埋包括你啦。不過古仔一陣間再講，等你唱完呢一隻參賽歌。當時咧，我真係好耐冇聽過你唱呢只歌咯。基本上比賽之後我都冇聽過。啊，雖然咧就俾咗個獎你，但係 你可以播一下噶嘛？ 可以播嚇，因為你有錄低嘅。咁但係而家我想聽下現場嗰種好似啦，因為而家地點咧正是香港電台，仲懷舊呢次嚇。 幾多年之前？ 幾多年啊？ 三十 到啦，三十幾年前啊！哇，死未？ 第一代唱作人。 死未死未？所以我哋而家識嗰啲唱作人都未出，都未出道， 未出世啊！有啲、啊、 真係未出世添。好嘅，唔該啊 ，Boris。呢個歌你自己介紹，你自己介紹。 呢只歌叫做《勇敢》啊。 在那繁華鬧市中的人群。浩荡又急促，似被牵引。每天的琐碎，更使我增添苦困。面对现实，始终要忍。在我过往记忆中的失意，碰到的打击不止千百次，教我多担心，每次新的开始，不信命运，我要勇于去尝试。过去的已过去，不应再落泪，再拾起心中的破碎，应知对世态世事无惧。以往的失足气馁，要奋起去抹干眼泪，再次点起冲天斗志，纵使不会满意，也去干一次。在我此生结识的知心两朋，愿再有关心叫我兴奋，每每我伤感，会得到悉心的指引，要我尽力舍弃灰心，再次重振。过去的已过去，不应再落泪，再拾起心中的破碎，应知对世态世事无惧。以往的失足气馁，要奋起去抹干眼泪，再次点起冲天斗志，纵使不会满意，也去干一次。过去的都已过去，不应再落泪，再拾起心中所有破碎，应知对世态世事无惧。以往的失足气馁，要奋起去抹干眼泪，再一次点起冲天斗志，纵使不会满意，也去干一次。 哇，真系谂起都惊啊！原来咁多年前。歌名就叫做勇敢啊！啊，真系，当时我就觉得我做评判嘅时候就觉得佢好勇敢，好兴奋，好投入啊！咁我非常欣赏啦。咁我觉得如果而家你再俾我再做一次评判，你再唱一次，我俾你冠军。 哇！都一样咁开心。 啊，因为佢当时得季军。但是开心过那个冠军，你冠军是哪个啊？ 我都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冠军亚军，我都唔记得咗，我只系记得你。咁你讲起啲民歌咧， 我再翻翻转头，我未嚟香港电台之前咧，我喺一间即系嗰啲扒房嗰度唱歌。咁当年咧就全部要唱英文嗰啲旧歌，咁我揸住个吉他咁唱，都唱咗一段颇长嘅时间。咁但系咧，我哋嗰个餐厅嘅经理咧，就是、一个台湾嚟嘅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当然识讲国语同埋唱国语歌嘅，咁佢又识唱歌嘅。咁佢就介紹咗呢隻歌俾我，我第一次唱國語歌，揸住個吉他，就係呢一首大家好熟悉嘅歌，純文歌嚟嘅。南風又輕輕吹起，吹動著青草地，潮浪緩緩推。来对去，景色真美丽。夕阳也照着大地，绿草配上金衣，草浪夕阳连成一片。真叫人着迷。每当我经过这里，忘掉一切忧虑，还有一条清清小溪伴着青草地，顺着小溪看下去，不站在哪里，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哪里。 份副警职位，警方话投考人士包括本地同海外嘅大专院校学生以及在职人士。 警方話過往嘅體能測試工作坊迅速額滿，今次特別加開場次，參與者可以體驗入職體能測試的四個項目，包括800米跑、4×10米穿梭跑、立定跳高和手握肌力測試。如果參加者通過四項入職體能測試，相關成績在3個月之內有效。美國科羅拉多州發生槍擊案，當地警方說造成5人死亡，至少18人受傷。當地星期六深夜，科羅拉多全市一間夜店發生槍擊，警方接報之後到場調查，發現多人中槍並且將他們送院，警員又在店內發現涉案疑犯，他事後亦都被送往醫院接受檢查，現正被扣留。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有驟雨，星期二風勢頗大，現在氣温24度，相對濕度 78%。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Apple 3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oud 雲浩影。 Celine Dion 是一个在成长阶段对于我影响了很深远的一个外语歌手，都看到他在舞台上怎样去驾驭不同的曲风，称霸和俘虏观众的心。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期来到最后一天了，即刻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最喜欢的歌手和金曲了。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hai. รัฐบาลจัดวัคซีนป้องกันโควิด-19 ให้ฟรีแก่ผู้มีสิทธิ์ทุกคนพวกเขาสามารถรับวัคซีนได้ที่คลินิก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สถานีฉีดวัคซีนเคลื่อนที่หรือ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ที่กำหนดผู้ที่ต้องการรับวัคซีนควรรีบทำการจอง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ตั๋วฉีดวัคซีนที่ใช้ได้ภายในวันเดียวจะแจกที่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ให้แก่ผู้ที่มีสิทธิ์บางประเภทเท่านั้นรัฐบาลและ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ยังคงเฝ้าระวั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ของวัคซีนโควิด-19 วัคซีนช่วยให้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คุณต่อสู้กับโรคได้ดีขึ้นภายใต้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แพร่ระบาดที่เกิดจากไวรัสสายพันธุ์กลายพันธุ์คุณควรได้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แรกและเข็มที่2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และ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ที่3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นี่เป็นสิ่งสำคัญเพื่อการเริ่มต้นใช้ชีวิตตามปกติได้อีกครั้งสำหรับข้อมูลเพิ่มเติมเข้าเยี่ยมชมเว็บไซต์เฉพาะกิจได้ที่ www.covidvaccine.gov.hk 共你再度雨中遇，小燕子伴我互诉心事，你闹你雨中情怀能护送，人如同命鸟无人能代替，情言似首诗，柔情如蜜意，情人彼此相关注。燕子何时抚起窗前，身边伴已飞远，汉子无奈枯坐窗前，情伴如今早高飞走远。小燕子 深太浅，浅看字深太浅，小燕子深太浅。 小燕子原本呢就是 Yellow Bird，是一隻很傳統的美國民謠，黃色小鳥。不過呢，我就將它變成了粵語版，就叫做小燕子了。好了，如果講起今天的民歌特輯呢，我們全部要唱上民歌。剛剛也都提過說，我們香港電台當年主辦了兩屆的城市民歌創作比賽，所以找到 Boris 啦，這些是緣分來的。咁另外有好多嘅歌咧，即系譬如话问啊、昨夜渡轮上啊等等，好多歌咧真系 hit 足几十年嘅，就因为呢个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咁我哋以前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咧，就大家都唔知系咩嚟，民歌咪民歌咯咁。咁啊，但系我哋香港系城市嚟噶嘛，即系其实外国系有嘅，叫做 urban folk。譬如话 Simon and Garfunkel。咁佢唱出全部都係關於紐約嗰個地方嗰啲民歌嚟，即係佢唔係唱農村啊，佢唔係唱嗰啲喎，唱親都係嗰啲 Boxer 啊、Sound of Silence 啊，嗰啲歌全部都係講城市嘅生活。咁我哋香港都係一樣啦，咁所以我哋慢慢慢慢咧，就希望可以引導或者係介紹咩叫城市民歌咧，等啲參賽者咧即係明白多啲。最好嘅方法咧就係、是、不如咁啦。我哋做一只歌做主题曲，咁然后咧就用歌词去介绍乜嘢叫做城市民歌啦。咁我想去揾咗两位大师，一位咧就系力峰，即系同我作《陌上佳人》嘅冯添之，然后咧就郑国江老师填词，我唱啦《城市民歌》。 这歌不必太美丽，只想唱出了问题。人人能用心语话，不必解语化。那可抛开这世俗，做俗人仍然幸福。我愿城市种种姿态，是歌曲新姿态。这歌不必要太劲，只想引起你共鸣。如要写现今世事，歌曲好过诗。唱出心中每句话，说实情为何害怕。我愿能将身边一切做歌曲的一切。一首好歌似风，随醒心中的幻梦，慢慢唤醒世上群众。一首好歌似水，沉溺知音不远地，默默地在灌溉，从来不说累。这歌不必要太劲，只想引起你共鸣。如要写现今世事，歌曲好过诗。唱出心中每句话，说实情为何害怕。我愿能将身边一切做歌曲的一切。心中的幻梦，慢慢唤醒世上群众。一首好歌似水，寻觅知音不远地， 默默地在灌溉，从来不说泪。这歌不必太美丽，只想唱出了问题。人人能用心语话，不必解语化，那可抛开这世俗，做足人仍然幸福。我愿城市种种姿态是个个正姿态，我愿城市种种姿态是个个亲姿态。 系啊，呢只就系当年我哋城市民歌嘅主题曲嚟啦。咁啊，即系写得好清新嘅，咁啊，整上啱晒噶啦。佢写嘅真系冇得定，冇得定。诶，呢只歌唔需要太劲噶，只想引起你共鸣啫。一首当年香港电台主办嘅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好啦，咁啊，讲起呢个比赛咧，大家最有印象应该系第一届先嘅。 嗯。 咁我哋唔系连续两年噶噃， 隔咗都几 年，隔咗两三年嘅。 系啊。 我唔系好记得几多年，不过。是既然咁成功咧，應該年年搞嘅，我覺得。 點解唔搞第三屆？ 我真係唔係好知啊！應該而家都可以搞噶，如果大家開心的話啊，即係民歌應該係永恆嘅，唔應該話潮流式嘅。咁啊，如果講起第一屆咧，反而咧，我諗下先，我都唔係好記得，我要查一查究竟新曲新詞組嗰個冠軍。是哪一首？我有少少印象，但唔记得咗歌名。 新曲新词咪问咧， 啊系系系系，第一届就系问，第二届唔记得咗啫。 竟然唔记得。 问就系第一只冠军嚟嘅， 冠军 系啦，即系有新曲 新词组。 但系旧曲新词组咧， 系应该系 一定系一定系一样咁 hit 嘅。唉， 好多人翻唱。 昨夜的渡轮上啊，好多翻唱啊。我成日翻唱添。原本咧就阿炳文啊，李炳文，佢去演绎嘅，咁但系原曲咧就系台湾民谣《微风细雨》。 夜到难何再，北风我染头追。动荡于这海，承载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于痛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路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在北风，我迎头追，动荡于这海，承载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于痛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 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此次，今天醉到狂宵夜，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啊，这个版本少有，罕有啊，这个版本啊，就是第二届的参赛者啊，郑明Boris 唱第一届的得奖歌曲叫做《昨夜渡轮上》，多谢晒 Boris。咁啊，讲起呢个比赛有好多名曲噶，所以名曲咧唔系一定要当年喺咩诶流行榜占第一位、第二位，或者攞咩十大金曲，但系嗰种流行程度、嗰种普及渗入即系民间嘅程度咧，真系不遑多让嘅。咁啊，头先嘅《昨夜渡轮上》就连即系刘德华咩咁，佢好中意翻唱啦。咁另外仲有一只咧就是、第二届啦，因为我就同唱片公司喺度倾噶嘛。咁嗰届咧就好犀利嘅，所有嘅参赛歌得到奖嘅咧，甚至有啲得唔到好大嘅奖咧，都会摆喺一张唱片嗰度。咁样唱片咧就系、是、宝字头嘅唱片公司。所以咧就揾曬啲 superstar 咧嚟唱嘅，即係有黎明啊、張學友啊、李克勤啊等等，全部即係都有唱。咁咧就其中一首咧就呢一個冠軍歌咧，就係、是、交咗俾 關淑怡 啦。咁但係咧，關淑怡冠唱片啦，咁就咦咁啊唱片公司就發覺嗰個原名咧就冇唔夠 commercial 啊。唔夠即係商業化，就改咗一隻呢隻歌嘅歌名叫做《一首獨唱的歌》。究竟原本叫做咩？我真係唔記得咗，係我都有份一齊話啊，咁樣改啊，咁樣。好啦，咁不如咁啊 ，Vince， 你將呢隻當年嘅《一首獨唱的歌》咧再次演繹啦，大家都一定記得，因為呢隻民歌咧就變咗當年嘅流行榜冠軍歌。 迷雾夜雨中，不经意再曝光，重踏旧往昔，足印可以摸。人在冷风中，哭过也恨过，只想这是一场梦，梦醒掠过。 只相信我未曾像你爱那么多。原来我好吗，请你再望我，今天以后岸边呆坐，剩低是我。剩低是我， 一首自弹自唱嘅独唱的歌。咁我头先咧就一路听嘅时候咧，就谂翻起另外一首歌，就叫做《看海的日子》。咁呢只歌咧就最后咧就交咗俾李克勤唱。 系李克勤。 呢只歌咧原本亦都系台湾歌嘅伍思海嘅歌，咁我觉得填得好好。原来真系张美贤啊，证明佢系一个好出色嘅填词人。不如咁，我哋而家试下唱嗰只《看海的日子》，睇下记唔记得先。少不了无奈，叹怎么身旁人事天天多变改，让我的思想飘远海，让我的忧伤寄云外，在某天可会寻获心中的挚爱。我喜欢清风里独唱，我的心中充斥幻想，我在于感情途上放任地流浪，每颗心都惊怕受创，我的心偏一伤再伤，逝去的感情从未刻意勉强，不再让伤光，未见的可有着期望，已去的不想再回望，满泻的感情常被努力地埋藏。惯于孤单中看海，冥想中少不了无奈，叹怎么身旁人事天天多变改，让我的思想飘远海，让我的忧伤寄云外，在某天可会寻获心中的挚爱。我喜欢清风里独唱，我的心中充斥幻想，我在于感情途上放任地流浪，每颗心都惊怕受创，我的心偏一伤再伤，逝去的感情从未刻意勉强，不再有伤感，父爱的可会获原谅，脾气的还能跌几趟，那天找到答案。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四日访问泰国行程，傍晚由曼谷启程返港。他在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两间企业，介绍特区政府招商引才的最新政策和措施，鼓励不同泰国企业来港发展和加大投资和贸易。李家超朝早与香港驻曼谷经济贸易办事处职员到当地一间餐厅吃早餐。他说，各个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都任重道远，要积极讲好香港故事，和吸引人才和企业来港营商和发展。李家超途经一间泰国本地杂货店，不少商品在本港有售。李家超说，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方便外资企业和公司在港营运，消费者可以在香港享用世界各地进口的商品。国际榄球赛事接连被发现播放国歌的时候出错，港协暨奥委会正是制定新指引。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黄敏超透露，制定程序已经进入最终阶段，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已经和政府完成磋商，计划听日或者后日向所有属会发出邀请，就新指引召开会议，不排除政府或者会提供标准国旗、区旗和国歌供出赛队伍使用。黄敏超指出，相关跟进工作和责任应该落在最前线上，因为他们最了解即时状况，如果发现错误，最高负责人需立即向大会反映，终止错误程序，并且向着摄影机表态。港协暨奥委会名誉副会长贝君奇说，现时各运动总会内部已经有指引，定明如何带同正确区旗和国歌版本与主办方交接，亦都会在彩排的时候检查。他认为若果指引清晰以及有合理分工，应该可以避免出错。世界杯揭幕战本港时间凌晨上演，有酒吧业界话，当局取消营业时间限制之后，多了酒吧洽谈赛事播映权，预计世界杯期间可以为酒吧业带动多三成生意。有商场就免费播放赛事，会在午夜之后继续开放，在430寸大电视直播赛事，工作人员晚上做准备工作。集团预料整个世界杯期间会额外带来大约1%至1.5%的人流。接连传出政治与金钱丑闻的日本总务相自田廉向首相岸田文雄辞职，并且获接纳，是继前经济再生担当上山际大次郎、前法务大臣叶梨康宏之后，岸田政府不够一个月之内第三位辞职的阁僚。岸田文雄就此致歉，说自己责任重大，他计划在明日正式任命自田的继任人。共同社报道，自田廉相关政治团体相继传出曾经提交以已故人士为会计负责人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在野党认为自田作为政治资金主管阁僚的表现并不合格，连日在国会要求他辞职。岸田在近几次的民调的支持度一直低于30%，而叶梨康宏同埋自田廉同属执政自民党的岸田派系，分析相信今次事件将会进一步打击岸田的管治威信，在野党派亦都将会严厉追究岸田的任命责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星期二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3至24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了解多啲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嘅升学概况。今年嘅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3日到9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我哋喺东涌都行咗好耐啦，不如坐低休息一下先啦。 好啊，哇！你睇下呢张成9.6米咁长嘅木凳，系呢个商场同社企合作回收大屿山水口村嘅树木制成噶。啊，你觉唔觉得坐喺上面有种置身大自然嘅感觉啊？ 都觉嘅。但我哋坐够就好出发啦，我哋仲要去水口村噶。 其实大屿山咧真系好大嘅，除咗东涌啊、昂坪之外，仲有好多好靓嘅自然生态同埋环境。我哋就系特登希望透过呢张木凳之外咧，就系有一个延伸，带大家去一个平时未必大家都会去嘅行山地点啦。喺个水口村里边，你会见到红树林啦、水牛啦、好多唔同嘅蝴蝶啦。其实那里是香港数一数二最多蝴蝶品种的地方来的，很适合一家大小。小朋友呢，其实我想是最适合就在个泥滩里面玩，见到不同的蟹，有寄居蟹、西瓜蟹，他们又见到都非常兴奋的。 我记得了，这个不是鱼目同行特别企划？ 是啊，听东汇城总经理焦永文说，原来商场一早有废物回收和再造的念头啊。 其实我哋商场咧一向都致力实践可持续发展呢个理念嘅，即系譬如好似餐厅嘅租户啊，佢哋有绿色厨房啦，有厨余回收等等啦。咁今次活动咧，其实我哋配合咗公司2030可持续发展呢个策略，期望以人为本啦，营造东涌嘅社区，透过伙伴协作，进一步达到环境同埋经济效益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仍是暖心。 呢首歌咧就系传统嘅英国民谣啦，叫做《Green Sleeves》，绿袖子啊，就系呢一首。咁当然今日所听嘅呢啲广东版嘅，全部都系我哋自己填上嘅歌词去演绎嘅。既然咧有啲咁传统嘅民谣啦，咁我哋今日诶民谣特辑啊嘛，咁啊有阿 Vince 啦，有阿 Boris 同我啦，咁啊夹翻一对。嘿、hey, ，今日嘅民歌队，哇，好开心，可以唱翻。以前好兴噶 ，Peter Paul and Mary， 系啦 ，Peter Paul and Mary 啊，啲咁，将啲名咧改上去，又或者咧将自己个 initials， 即系头文字啊，即系譬如 A V A V 喎 ，A V B 喎 ，A B V 喎，啊，唔系 T V B 喎 ，A V B 喎，咁咧就呢队民歌队咧就即时 jam 嘅。咁當然我有吉他 ，Boris 有吉他 ，Vince 又彈鋼琴。我想唱翻只好細個，俾唱俾細路仔聽嘅，同班細路仔一齊去搭火車，好好玩嘅。咁啊，呢啲火車一定唔係而家我哋啲電氣化火車啦，係以前嗰啲咚咚嚓嚓嗰啲啦，差唔多有蒸汽飆出嚟嗰啲火車，好慢嘅，環繞住呢個小鎮，欣賞呢啲小鎮嘅風光。時間係朝頭早。Morning Town Ride. Train whistle blowing makes a sleepy noise. Underneath their blankets go all the girls and boys. Rocking, rolling, riding out along the bay. All bound for morning.Many miles away, driver at the engine, fireman rings the bell, sandman swings the lantern to show that all is well. We're rocking, rolling, riding out along the bay, all bound for morning town. Many.Maybe it is raining where our train will ride. All the little travelers warm and snowed inside, a rocking, rolling, riding out along the bay, all bound for morning town, many miles away. 朝头早搭住呢啲蒸汽火车，围住个小镇，欣赏下风光，去下旅行，几开心！呢啲怀旧嘅感觉，一只好传统嘅民谣叫做 Morning Town Ride 好啦，咁我哋而家二千零歌再重聚咧，今晚咧就好多呢啲昔日嘅民歌。咁当然咧，我哋香港咧就得天独厚啦，有英文，又有中文，中文咧又有粤语，粤之余咧有国语嘅。 咁国语民歌其实好多嘅，因为台湾方面咧，佢哋就好中意校园民歌嘅。咁啊，即系我谂嗰、那个开发嘅日期，即系兴起嘅日期咧，可能比我哋香港嘅城市民歌更早嘅。咁佢哋因为个民风嘅问题啦，同埋所谓文青啊呢啲名咧，都系台湾嚟嘅，我觉得。咁啊，即系好成个学校都系文青嚟嘅。咁所以佢哋作嗰啲歌咧，全部都揸住个吉他啊，讲下啲年轻人嘅文化嘅。啊 ，Vince 系 整只文青啲嘅。 好啦，咁我就 台湾民谣嚟啦。最出名边只先？ 最出名一定是齐豫的《橄榄树》。 哇，呢只犀利啦，即系同三毛作品有关系啦。不要问我，我从哪里来？当年真系哇，流行到不得了。齐豫嘅呢一首歌响遍东南亚，咁啊，亦都令到香港嘅即系一个掀起一个热潮啦吓，对呢啲台湾嘅国语民歌，咁就呢一只橄榄树啦。 咁我印象中咧，佢好似变咗十大金曲添。因为以前咧，即系我哋心目中咧，十大金曲全部都系本地嘅粤语歌噶嘛。咁但系咧，有少数嘅国语歌啊，成为十大金曲嘅。咁要讲起齐豫咧，齐豫有个细佬啊，有个 brother， 大名鼎鼎嘅都系后来齐秦。哇 ，Vince， 你好中意好多齐秦嘅歌嘅，应该系咪？ 系啊，佢有首夜夜夜， 夜夜夜夜系好嘢啫，同埋佢即系啲演绎功夫都好好到家。但系佢都系民歌手出身，啊，揸住个吉他咁啊作咗啲歌咧，有一只就好好好民谣噶啦，唔使讲，就叫做《外面的世界》。Boris 同我哋话俾我哋听，外面嘅世界系点样啊？我哋好想飞出去而家。世界多谢阿 Boris， 因为我哋啲团队都好犀利，无论你做咩岗位都唱歌好听。 差唔多，可能屋公司嗰个文员咧都要识唱歌。你记唔记得以前我哋嗰间餐厅咧？ 系啊， 嗰啲 waiter 上台唱歌 噶，系啊，系好玩啊，当其时啊，都过咗好长嘅一段时间啊，一个民歌餐厅。头先咧即系讲起台湾嘅民谣啦，有只歌我都好中意噶，唱几句，突然间谂起，好熟嘅。《雪中情》嘅原装咧就系呢一首，嗰阵有个女仔咧叫做台少梅，就系即系校园民歌时间嘅一个创作歌手。如果你是条路，我愿是那小草；如果你是那片云，我愿是那小雨。终日与你相偎依，于是我将知道，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会是多么迷离。如果你是那海，我愿是那沙滩；如果你是那真言，我愿是那清风。永远与你缠绵，于是我将知道，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会是多么甜蜜。小雨，终日与你相偎依，于是我将知道，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会是多么迷离。如果你是那爱，我愿是那沙滩；如果你是那真言，我愿是那清风。永远与你缠绵，于是我将知道，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会是多么甜蜜。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会是多么甜蜜。 作为政治资金主管阁僚的表现并不合格，连日在国会要求他辞职。岸田在近几次民调的支持度一直低于30%， 而葉梨康宏同埋自田廉同屬執政自民黨嘅岸田派系。范石相信今次事件將會進一步打擊岸田嘅管治威信，在野黨派亦都將會嚴厲追究岸田嘅任命責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今日起至到星期四应邀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并且访问柬埔寨。国防部话，会议期间魏凤和将会作大会发言，同时将会会见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就国际同地区形势以及双方防务安全合作等进行交流。访问期间，魏凤和亦都会同柬埔寨国家同军队领导人会见会谈。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星期二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风冯文谦。 我点解会想慢慢系想成为做一个 singer songwriter？咁嗰原因就係因為 John Mayer， 無論佢啲詞、佢嘅旋律、佢嘅音樂，我覺得係一聽到我就覺得好觸動到我的心咯。 第33屆國際流行音樂大獎投票期嚟到最後一日啦，即刻登上 rthk.hk 投選你心目中最喜歡嘅歌手同埋金曲啦！ 音樂冇疆界，面向全世界。 我係大曬鬼，等我嚟教下大家點做真正嘅識食 KOL 啦！是珍惜的惜，记住食物断离者，断绝对食物有过多的欲望，食得晒先好嗌。离开餐台前要食晒啲嘢，舍弃垃圾前先分开厨余，收集到嘅厨余会喺 OPEC 转废为能。食物断离者，识食咪嘥嘢。 你好啊，我系。 哇，你咁紧张，把口窒到咁，小心吓走班受访者啊！不如向班小记者透下私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亚军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学分享访问香港羽毛球运动员邓俊文的感受。 会觉得冬天不冰冷，废气厌恶于瞬间，暖化结果赶走了冰冷，冰川失去那一环，到处见到水灾千千遍，控诉痛苦交煎，害怕见白虹，丧失冰的经验，谁会发现水温已在变，着了唱出心中的悲愤，废气太多怎强忍，察觉每天怎么灰灰暗，衷心奢盼见白云，盼再见到星星的吸引，确信有决心可变更，愿抱抱地球，要珍惜所有，随意破坏。 终须会内疚，怕会觉得冬天不冰冷，废弃掩护于瞬间，暖化结果赶走了冰冷，冰川失去那一环，到处见到水在千千遍，控诉痛苦交战，害怕见白虹，丧失冰的经典，谁会发现水温已在变，愿抱抱地球，要珍惜所有，随意破坏终须会内疚。 这首歌呢就是叫做 Blow in the Wind， 大家都知道 Peter Paul and Mary 的 Blow in the Wind， 就是 Bob Dylan 的 Blow in the Wind， 世界名曲来的，当然是民歌一首。我刚才这个版本呢就是一个环保的版本，救救地球。民歌最适合呢就是唱一些这一类的歌曲，即正面的，或者是有些信息，有些环保的信息在这里的。好啦 ,Blow in the Wind 啦，返嚟呢我哋就有將一啲既是英文歌但係又變成中文歌嘅民歌，因為今日我哋民歌特輯㗎嘛。好，咁有一隻歌呢我都唱過好多次嘅，即係甚至乎錄咗嘅，又好有意思㗎，因為有一個中學，我再 check 我忘記咗咩中學，佢老師就寫咗啲歌詞，然後呢就嗰屆畢業生呢就攞佢嚟做即係farewell 的歌曲的，咁一齐同学一齐唱，咁啊依依不舍啦，咁啊所以将呢一只英文的 Sealed with a Kiss 咧，就变成了中文叫做把一切留住。 蒙蒙细雨亦当天。数段往事，串串回忆重现，问可否记着那挥不走依恋的岁月，一切难忘，徐徐印进心窝中，这段友谊，缕缕时光流逝，仍深深记着那海一般清澈的笑脸，不会淡忘。随清风飘送温馨，让歌声将心意倾，为青春谱上诗篇。愿你我永没变迁，今天轻松这阙歌。这份友谊，暖暖琴声和唱，为青春创下那如星闪烁泪花，愿一切留住。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darling. I promise you this. I'll send you all my love every 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Yes, it's gonna be a cold, a lonely summer, but I'll fill the emptiness. I'll send you all my dreams.Every 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I'll see you in the sunlight, I'll hear your voice everywhere. I'll run to tenderly hold you. But darling, you won't be there.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No end of love we'll miss. Oh, let us make a pledge to meet in September and soothe with a kiss. And soothe with a kiss. And soothe it with a kiss. 本身呢只歌咧就系一首非常非常流行嘅英文歌，叫做《Seal to the Kiss》，应该系 Brian Hyland 啊。好啦，咁啊改咗中文之后咧，就叫做《愿一切留住》，成为咗毕业同学嘅一首依依不舍嘅主题曲。咁希望藉住呢只歌咧，就唔记得当年班主任。你哋阿 Sir 写咗呢只歌词，佢特别诶，当年就冇人唱噶，咁佢寄咗过嚟俾我，咁我就喺电台唱到今日，多谢晒呢一班同学。歌名就系叫做《愿一切留住》。咁我哋讲起啲即系英文歌改中文歌，即系有两个版本，我哋香港人都好熟嘅咧，就当然有好多好多嘅。咁当然要揾啲好听噶啦 ，Vince 啊，你印象中咧？边个先噶？哦，你啊，你 OK 啊 ，Boris 先啦，冇所谓噶。啊 ，OK，Peter Paul and Mary 有好多。 哦，你又想佢又哦 ，Peter Paul and Mary 冇好多。 系咯。 又如果你讲起 Peter Paul and Mary 咧，就阿 Lam 嗰啲咩一个人啊，好听啊，我好中意嗰只嘅原装咧，叫做Moon Thread Sun， 系一只梵文歌，系 Peter Yellow 作嘅。嘿，有机会啦，可以。找回那些片段，我和 Lam 在他的母校，中学的母校那里，在个校园那里就拿着吉他一起在那张凳那里一起唱 唱这首歌。 是啊，那么 Lam 还有最出名就是 Vince 最厉害的，一个人扮晒得的，是三人行。 我扮不到 Unicorn Song。 Unicorn Song 小朋友都 OK， 又是 Peter Paul and Mary， 不如唱呢另外又不是 Peter Paul and Mary 的，是 Peter Yarrow 的，即是他们的稍微拆过火的，即分道扬镳的。咁就 Peter Yarrow 咧，佢再自己作咗一首咧，就叫做 Tall Pine Tree。但我好中意呢只歌，我经常都会唱。但系更熟嘅咧，大家更中意一定系中文版。中文版系 Boris， 我要走天涯啦，因为 哦，咁你走住天涯先啦，你走啦，咁咪 OK， 唔送啦，唔送啦。 咁你要帮手唱下英文喎。 哦，一阵啦，我揾一揾，好啊。 别了他，不想多讲一句话，默默地送他归家，我有满怀情话，今天不讲也罢。想起今年初夏，沙滩之上你与我默默望着晚霞，想起当初卿卿我我似梦幻化，当初真心的答允仍现了一串芳华，始终不敢相爱，只怕你宽恕我吧，今天抛下了过去，旧事逝像晚霞。别了他，偏偏想不出一句话，默默地接一朵花，轻轻地送与他。今天将心放下，好比将枷锁抛下。彼此相望强笑，热泪面上的下，一生不羁好比野马，野外是我家，一生不羁与放纵，愿足迹走遍天下，几许崎岖不怕，只怕心放不下，今天一别你要见，是落日晚霞。 me tell you why I'm going. I try to speak in such a way you won't be afraid of listening. Too many words been spoken without no understanding. I hate to add another one to the time we had good love. Oh, when I think of the tall pine trees growing, the silver mists of snow all around me blowing, I'll miss the gentle times and the fireplace of warming. Perhaps I'll turn my head away to hide the tears of falling. Some say I've dishonored you through foolishness and folly. A question's not in where the lies will leave you standing by me. Do not need to hear the words to know your truthful answer. Guys are ones who are holding me now, tell me I'm a stranger. 真系怀念佢嚟到我哋呢个直播室，同我一齐唱呢一只 Tom Pine Tree 啊，啊 Peter Yarrow，Thank you， 一只我要走天涯嘅原装正品加林子祥嘅我要走天涯啊，一只 jam 落去嘅民歌，仲有嘅仲有嘅唔止咁多嘅，阿边时 呢一只好似头先听嘅 Boris 讲都有中文版嘅，不过我就系识唱英文版， 系咩？ 这个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又是林子祥的， 是 不是？是啊，又是林子祥，关正亦都有，不过林子祥那个 好像 hit 一点， 是啊，不太记得，现在我要找找你要唱啊，Boris 和 Vince 一起合唱我很喜欢的 Genesia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Will you really don't remember the warning. Unite as love, believe it, I'll be on the Milky Way. Forever and ever, living with them, baby, I don't know how I'm dealing with loving you. The ones I knew, the special way, and what to do to make you stay. Forever and ever, even as I'm leaving, I'll never stop believing you are the one who can make me laugh and can bring me back from beyond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The Side of the Sun， 多謝 Vincent 和 Boris 一起合唱。中文版呢就阿 Lam 那隻叫做《你在何方》，好似是鄭尚田的。咁又另外一隻陳百強也有很多呢啲歌嘅。咁陳百強很喜歡英文歌嘅，本身唱英文嘅。咁佢就將一隻非常之傳統的歌曲，都好多人翻唱喎呢隻，叫做《The End of the World》。 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 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Cause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Why?Do the birds go on singing? Why do the stars glow abov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I lost your love. I wake.Up in the morning, and I wonder why everything's the same as it was. I can't understand, no, I can't understand how life goes on the way it does. Why?Does my heart go on beating? Why do these eyes of mine cry?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you said goodby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一连四日在泰国的外访行程，晚上由曼谷返抵本港，他在机场没有发言。李家超在曼谷总结行程时说满意成果，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证明香港重返国际舞台，目前正积极寻求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李家超在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两间企业，介绍特区政府招商引才的最新政策和措施，鼓励不同泰国企业来港发展以及加大投资和贸易。他随后率领香港商贸代表团和中国驻泰国大使韩志强会面，感谢大使馆一直为当地旅游和工作的香港居民提供协助。本港新增7736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524宗输入个案，再多13名患者离世。有8间安老院舍共13名院友确诊，38名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9间残疾人士院舍合共13名院友和1名员工确诊，54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另外3间学校共3班要停课7日。新增输入个案中，260宗涉及机场检测样本，171宗涉及第一至三日样本，剩低93宗涉及第四至七日样本。世界杯揭幕战本港时间凌晨上演，有酒吧业界话，当局取消营业时间限制后，多了酒吧洽谈赛事播映权，预计世界杯期间可为酒吧业带动多三成生意。有商场就免费播放赛事，会在午夜后继续开放，有430寸大电视直播赛事，工作人员晚上做准备工作。集团预料整个世界杯期间会额外带来约1%至1.5%人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今日起至星期四仍要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并访问柬埔寨。国防部说，会议期间魏凤和将会作大会发言，同时将会会见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以及双方防务安全合作等进行交流。访问期间，魏凤和亦都会与柬埔寨国家和军队领导人会见会谈。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回应魏凤和会否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会谈时说，中方对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与美方交流持积极开放态度，双方有关部门正就此保持沟通协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星期二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查案是需要想象力， 估计呢个女仔好大机会是佢同乡。 观察力， 你确定是呢度？ 爆炸全喺 CCTV 消失嘅盲点区，只有呢条小路。 判断力， 正常人肯定会觉得唔对路，会反抗，佢走唔远噶。如果真系出咗咩事，肯定就喺呢一头。 想学查案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 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时时节节都要关心屋企人。 24节气里面嘅小雪，亦都系代表天气渐凉。小雪时节，饮食重在防寒养肾。 至于小雪节气，食啲咩最好呢？多食羊肉，因为补足气血，还能够温补身体，更加能增强体力。全家一窝羊腩煲，谂到都暖粒粒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仍最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科创新动向，嚟日前第十四届中国航展上边，国产大飞机 C919 系我国自主研制嘅大型客机。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解读二十大报告。 中国式现代化其中一个特征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解释，要促进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好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将蛋糕切好分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急不得也等不得。 儿时的心早已坚信，以后路向是人定，自信心火般赤红，不信命，为理想倾出至诚，不怕路满是泥泞，路纵多崎岖，靠坚毅路能平。遇困境都可笑迎，不畏惧与天争胜，遇困境全力拼，踏前程。在成长中不免经过挫败受伤，不会轻，但信守心中太阳，不怨命，为理想施展本领，肯努力双手打拼，定遇过天晴，见朝露在黎明。遇困境都可笑迎，不畏惧与天争胜，遇困境全力拼，踏前程。 这个歌就叫做踏前程，原装呢就是叫做 Carry On To Tomorrow 的一只学校民歌，因为当年呢在很多学校呢都会将这首歌当作必唱的歌，因为呢很励志啦，会有些同学啦和老师一起，尤其是考试之前 carry on till tomorrow， 继续努力，不要放弃。 回来二千零歌再重聚啦，我是 Albert 柯瑞强，我哋有 Vince 同埋 Boris 咧，今日同我哋一起组织一队临时嘅民歌队啦，啊，咁一个好丰富嘅音乐，唱翻阿小美呢一只填词嘅歌先，陈百强嘅歌就系、是、叫做《冬暖》， 倦极难眠，无所眼前，怕。记某夜某冬天，寒风中你的身影已渐远，便开始每夜受着脸，寂寞盘旋，梦境再次我再跌咗某冬天，谁的眼光有点痴，带着怨，任抑郁于脑内打转，我实在抗拒看见星光灿烂，像笑着我抱拥着虚幻，我总会习惯望倒影雪聚散，尽掩饰困倦流泪眼，若是无缘，月怎会圆，这晚高高挂于天，人仿佛已不懂得冷或暖，像呼吸于吻别中断。 歌名就叫做《冬暖》。又是英文歌《The End of the World》的中文版。今晚我哋唱咗好多福桑，好多民歌，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因为食得一啲包心刺肚多咧，突然间咸鱼白菜都好好味，好抒情、好质朴嘅一啲福桑民歌。跟住呢只咧就系我哋喺学校咧，即系。是必要唱的一隻民歌叫做 Today， 大家还记得吗？又有中文的吧。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再变。恭喜理想，大家苦笑共对，说起往年，共你相对无言。如今双方痛楚，在于只顾实际，才令你我理想。 这咧可以讲系民歌，即系纯民歌嘅经典之中嘅经典啦。呢啲就系我哋最爱、最喜欢嘅民歌。多谢阿天使嘅 Today 加呢个相对无言啦。相对无言就系、是、阿、卢国沾为阿谢关正杰所写嘅一个版本。跟住呢只咧就系好奇特嘅，有一队好狂野嘅劲 band，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系。最 hit 嘅流行乐队叫做 Rolling Stones， 哇犀利！滚石乐队咧竟然一只好抒情嘅民歌，估都估唔到。 This is the evening of the day. I sit and watch the children play. Smiling faces I can see, but not for me. I sit and watch as tears go by. My riches can buy everything. I want to hear the children sing. All I hear is the sound of rain falling on the ground. I sit and watch as tears go by. Is this the evening of the day? I sit and watch the children play, doing things I used to do, they think are new. I sit and watch as tears go by. riches can buy everything. I want to hear the children sing. All I hear is the sound of rain falling on the ground. I sit and watch as tears go by. This is the end of the day. I sit and watch the children play. Tears goodbye。 跟住呢一只咧，就系、是、我哋田园民歌手之王 John Denver 嘅名作，叫做 Perhaps Love。不过有中文版嘅，中文版就系而家唱歌嘅 Boris 所写嘅歌词。 曾听说在最初的宇宙，被爱覆盖，完全渗入每空间角落。从来未变改，人习惯对天呼喊着，不懂怎去善哉。满肚怨言，又说未曾被爱。曾听说是有基因秘密，密码竟是爱，完全印在你的体内，随时被解开。人习惯冷冰封闭着，不懂慷慨地爱，爱了别人又怕未能被爱。灿烂日光温暖四方，给你燃亮盼望，美丽月光添上晚妆，给你无尽渴望，活力气氛早供应着，分享珍惜对方，幸运气息早充满着，幸福需要导航。曾听说没有伤心冷落，没有悲与哀，完全洁净了思想网络，平和地放开，留愉快记忆体内，公开复制下载，我信未来，让快乐延续爱。灿烂日光温暖四方，给你燃亮渴望，美丽月光添上晚妆，给你无尽渴望，活力气氛早供应着，分享珍惜对方，幸运气息早充满着，幸福需要导航。 Perhaps love is like a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 In those times of trouble, when you are most alone, memory of love will bring you home.Perhaps love is like a window, perhaps an open door. It invites you to come closer, it wants to show you more. And even if you lose lost yourself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The memory of love will see you through. Oh, love, this summer is like a cloud. The summer's strong as steel. For some way of living, for some way to feel. And some say love is holding on, and some say letting go. And some say love is everything, and some say they don't know. Perhaps love is like the ocean, full of conflict, full of pain. Like a fire when it's cold outside, or thunder when it rains. If I should live forever and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my memories of love will be of you. My memories of love will be of you. 我哋今日喺个民歌嘅组合，送俾你咁多嘅民歌。